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由于要准备出国留学的事情，有了目标，小可看上去情绪稳定了许多，至少不会动辄眼泪汪汪，不那么脆弱了。只是仍吃得少，还有仍睡不着。 沈化推了推小可，想让他到厨房劝一劝慧娟，小可的眼圈一下子也红了。邓文轩冲他们摆了摆手，自己走进了厨房。厨房的火已经关了，慧娟站在灶台前哭，怕人听到，用手捂住了嘴。她哭得很厉害，有人进来都不知道。邓文轩站在她的身后，想伸出手放在那剧烈抖动的背上表示一下安慰，可是手悬在半空，硬是落不下去。这类身体的亲密接触对于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前的情况下都显得唐突和生涩。邓文轩缩回了手，轻轻地叫了一声慧娟。慧娟身体一颤，把脸扭向了一边。邓文轩温言细语，好了，小可又不是不回来了。慧娟脸冲墙点了点头。邓文轩继续说，另外还有寒暑假呢。慧娟仍然那样点头。邓文轩缓了缓，下决心似的说道，再说了，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家，总有一天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嘛。慧娟一下子止住了哭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屏息静气。邓文轩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我一直工作太忙，对你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 慧娟摇头挣扎着说， 不是因为你忙， 是因为我对你冷淡，对不起。我为什么对你冷淡啊？我就是接受不了你疑神疑鬼的那个折腾劲儿吗？ 慧娟豁然转过脸来，声音颤悠悠地问， 能不能说具体点？ 好吧，我其实早想跟你说了，你比如说，只要是找我的电话啊，只要是个女的，你就一定先问上人家一大圈，这影响多不好啊。慧娟的嘴唇动了几句，听不清说什么。邓文轩替她说了，你是不放心我，我知道，可是这么多年了啊，你听说过我在这方面有问题吗？慧娟摇了摇头，她的脸被眼泪鼻涕蹂躏得越发显老，眼珠浑浊，鼻头通红，几根发丝还沾进了嘴角。那张脸曾经也是光可见人，吹弹即破呀。那个时候的慧娟，贤淑大气， 为所有的熟人所称道。慧娟的娴熟大气是因为自信，而她的自信是因为年轻，因为漂亮。男人确实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面对这些女人，男人们该有悸动冲动，邓文轩也全都有过。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坚守自己，从不越矩，与道德无关，价值观使然。他十分清楚，所有的激情总会过去的，有的人可以做到过去一段再开始新的一段，拿着激情当日子过，但是他邓文轩做不到，在激情和稳定中二选一，他会选择后者。邓文轩伸出了手，替妻子拢了拢头发，这个小小的体贴的举动竟然让慧娟慌乱到了窘迫，她脸一扭，用手掌把自己的嘴角又抹了一遍，好像是说不用麻烦我自己来。邓文轩忽然心生愧疚，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表面上看妻子是在不停地折腾，是在不停地生事，可实际上始作俑者不正是丈夫吗？长期以来，他的地位和成就让自己有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认为妻子的需要、喜好、苦恼比起他的来琐屑卑微，不值一提。妻子不甘，用暗示、找事儿、表功等各种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和重视他的存在，这曾经令他非常的反感。在反感之余，他更是要无视和冷淡妻子，在潜意识里就是要让妻子看到并且接受他和自己是有差距的。都说孩子的自信是家长给的，那么一个妻子的自信当然就是丈夫给的，是他这个丈夫让妻子自卑了。都说平等是夫妻和谐相处的最重要的元素，而他们之间缺乏的正是这个。想到这儿，邓文轩说道：慧娟，今天小可在外面，我们先不多说好不好？我只跟你说一句，请你相信你，也请你相信我，好吗？ 慧娟咕噜着说：我怎么能跟你比？你是一枝花，我是豆腐渣。 慧娟，向老向死，那是人生的必然规律，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吧。也许你们女人会老得更快一些，但是我一直坚信，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资本呢。慧娟，我们在一起快30年了，我们有女儿，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总而言之，在这个家里，在我心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慧娟猛然地低下头去打火，随着啪的一声，蓝色火苗欢快四溢，甚至燎着了慧娟因为低着头而垂下的头发，屋子里顿时有一股焦糊的味道。邓文轩马上凑过去查看，他看到了妻子满脸的泪花。慧娟一闪身躲开了邓文轩，拿起锅铲做下饺子状。邓文轩拿开了铲子，温和地说道：我来下吧，你出去看看女儿，他们都不放心你。慧娟听话地向外走，邓文轩抓起手边的一块布来擦擦泪。慧娟又哭又笑地挡开了，因为那是一块抹布。 慧娟走出厨房，客厅的电话响了，她顺路接了，里面传出的女声银铃一般：您好，请找邓主任。慧娟习惯性地发问：请问您是？猛地她停住了，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说声请稍等。然后他放下电话，向着厨房一边走一边叫：老邓，找你。是手术室电话，手术出问题了。邓文轩接完电话，饺子都没吃就走了。等手术结束12点多到家，发现女儿屋的灯亮着，推门问怎么还不睡。女儿说 在等他，因为明天就要走了，想跟爸爸说说话。 邓文轩走进女儿的房间，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女儿没有说话。他问一句，女儿答一句，如果不问就不吭声。邓文轩起身要走，时间不早了，女儿必须要睡了。可是小可央求着让爸爸再陪她一会儿。小时候的女儿总是这样，只要爸爸在家，睡前一定要让爸爸陪，让爸爸讲故事，听爸爸说话，再三再四的不让走，妈妈陪都不行。气得慧娟笑她是个白眼狼。那个时候规定的时间一到，邓文轩就命令女儿闭嘴闭眼睡觉，否则马上就走。女儿也会乖乖地闭上嘴巴闭上眼睛，但是怕爸爸溜走，一定要攥着爸爸的手指头。有多少个夜晚，父女俩就是这样，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待在静静的暗夜里。在那些暗夜中，邓文轩想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宝贝，不要长大吧，你就永远这么大，永远跟着爸爸好吗？可是女儿还是不可抑制地长大了。长大之后，渐渐地不愿意让爸爸晚上过来陪她了，不知道是什么心理，也许是因为男女有别了，这让邓文轩十分的失落。但是此刻，当已经成年的女儿再次提出了她小时候的要求时，邓文轩非但没有感到幸福，反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他伸手关了台灯，好了，睡觉吧，不说话了。女儿的一只手摸索着伸过来，她赶忙伸手接住。屋子里静下来，邓文轩握着她的掌上明珠，她的即将赴异国他乡的孤独的女儿的那双手，在无边的黑暗中竟然老泪横流。小可睡着之后，邓文轩离开了他的房间，关了门到客厅。他想打郑海潮的电话，他知道女儿跟海潮已经分了，但是他觉得女儿还是忘不了海潮，那么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来送送女儿吗？哪怕只是作为熟人和朋友呢？是该给他打电话的，现在时间太晚了，是不是他可能已经睡了呢？邓文轩没有想到电话刚刚接通就被接起，耳边传来了海潮急促的声音，小可。邓文轩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吓了一跳，慌忙说道，对不起啊，我不是小可。郑海潮听清楚是邓文轩，紧张万分。邓文轩几乎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更不要说是在深夜的这个时候了，他打电话肯定是为了小可。郑海潮的心一下子抽紧了，邓伯伯，小可在吗？话到关键之处，郑海潮拐了一个弯，他不敢直接问小可出什么事儿。邓文轩说道，在，他睡了，他明天一早的飞机。啊，他要去哪儿啊？邓文轩也一愣，他去东京啊，他不是明年四月份才开学的吗？到这个时候，邓文轩才知道，原来海潮并不知道，他要提前去，说是提前熟悉一下，明天11:40的航班。 11:40的国际航班，7:30就得从家里出发。于是慧娟5:30起来准备早餐，6:30就把全家人叫了起来。吃完饭，一家人一块儿送小可去机场。邓文轩也跟医院请了假，这是他几十年来头一次为了私事请假。小可出生的时候，他都没请过。 一家人走出电梯，邓文轩拿着小可的包走在最前面。在出楼门洞的时候，北风吹来，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抖着，地上的残余落叶被大风卷起，吹得老远。 邓文轩揉着被风吹眯了的眼睛，想着此时的日本也许更冷吧。忽然他听到了慧娟吃惊的喊声， 哎，那不是海潮吗？ 邓文轩放下了揉眼睛的手，他看见了郑海潮向他们走来，在他的身后停着他的那辆宝马。为了防止堵车，郑海潮五点就从家里出来了，在车里等了两个小时。昨夜通话的时候，海潮说他今天来送小可，让他们不必去了。邓文轩跟谁都没有说，他一来考虑是害怕早高峰堵车，万一海潮来不了；二来他不愿意让女儿知道他给海潮打过电话。如果海潮要是来，一切还好说；要是不来，那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郑海潮走进小可，小可，提前走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以为我们完了。 我想等光瑞上市之后再跟你联系。 对不起。 不，是我要说对不起。 一转眼又到了中秋节，因为小可远在东阳，中秋晚上大家就决定都去邓家。小可打了电话，还发了电子贺卡，贺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月饼节快乐。”菜上齐了，珊珊和旭刚才到。旭刚的车限号，他们乘公交来的，两头都得步行一段，而珊珊怀孕了，不敢走快。听说珊珊怀孕，人们是又惊又喜，围着她问这问那。趁着功夫，旭刚把海潮拉进了小可的房间，关上门，脸紧绷，眼神坚定紧张，就像冲锋前的士兵。看着旭刚，海潮的心直发毛。 旭刚开口了，没头没脑的：“海潮，我看中了一处房，现房精装修，离五号线又很近，旁边还有幼儿园，首付还差21万。”海潮听明白了，他有心开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可是看旭刚的神情，知道不好开玩笑，他也就沿用着旭刚的说话风格，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态，说道：“好啊，你什么时候要？”旭刚说道：“我给你打欠条，5年分期每月还，利息按银行的利率。”海潮想说用不着，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郑重地点了点头。旭刚那张绷得过紧的像拉过皮儿似的脸方才活泛了一些。“我家要拆房，我本打算租房的，可是哎，珊珊又怀孕了，租房啊，大人孩子各方面难有保障，我看中的房只剩下了7套，我交了5000的定金，算是小定，房子保留7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了，要是方便，我明天就得把这个大定给交了，大定5万交了，房算你的，反悔不要，定金也不退。”海潮利索地说道：“没问题，你赶紧去交。”听这句话，旭刚彻底地放松了，他自嘲了一笑：“哎呀，有门父亲戚还是好啊，普通老百姓谁能一下子拿出21万啊？”海潮给了他一拳：“哎，我的优盾在公司啊，节后上班第一件事，我给你打款。”节后10天过去了，郑海潮的款没有打来。10天里，旭刚无数次的看手机短信，上网，上 ATM 机，上银行柜台，各种查，卡上的余额一直没有增加。珊珊多次让他打电话问，旭刚不肯，他觉得应该再等几天，节后刚上班，事情多，这样催人家不合适。看着珊珊不安，旭刚安慰他，也安慰自己说：“放心吧，第一，郑海潮说话算数嘛，第二，这点钱对他又不是什么大钱。”这话刚过去一周，卡上依然没有动静。万般无奈之下，他给郑海潮拨了电话。海潮遭受了从创业以来最重的重创。节后上班第一天，他如约给旭刚打款。开电脑后，他习惯看了一眼股市的开盘走势，光瑞药业上市破发赫然在目，破发 34%， 损失7亿。中威与光瑞合作的方式是包销，也就是说，中威买断光瑞上市后的全部股票，赔赚那都是中威的事儿。 按说陪赚乃是投行的常事儿，但具体到了光瑞，赔额巨大，加上海潮当初的力主，所以有人怀疑他和光瑞是否有私下的交易，说白了就是他是不是被向飞买通了。接下来董事长找他谈话，同光瑞紧急沟通，跟项目组一块研究应对方案，他全然把打款的事情给忘了。在接到旭刚的电话的时候，他后悔不已，当初打了也就打了，现在想打也打不了了。他正在面临证监会的全面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个人的资产全部冻结。在电话中，旭刚一再说着没事，还对海潮的处境表示了应有的关心，但是仍然无法掩盖旭刚情绪中的巨大的失望和沉重。现在他不仅买不了房了，连5万的定金也白扔了。搁在过去，再大的事儿，一咬牙一横心说过去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不行了，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海潮想了想，要不先找沈花救个急，我这边调查结果一出，马上把钱还给他。电话那头旭刚没有吭声，海潮反应过来了自己的疏忽，他紧接着说，啊，我跟沈华说，算我借的。 沈华手里没钱，因为他刚刚买了房子，沈华买的就是向飞在西城区的那套房子，付了28万首付。那房的位置好极了，方圆2公里内，向南是沈华的单位，向西是后海，向东是时尚购物一条街，向北是物美大超市，而且地处小区中心，闹中取静。 现在的沈化是优乐佳人时尚的副主编兼平面模特，年收入达30万。离开光瑞，沈化一度终止了和向飞的任何联系。在这个期间，他并不缺乏追求者，硬件都不错。可惜此时的沈化已经过了只要硬件不错就 OK 的阶段，否则他也不会放弃上海的那个男生。与这一干人接触下来，除了失望，更有怀念。他依然怀念着当初向飞给他的感觉。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屋漏偏逢连阴雨，当海潮在事业上一蹶不振时，妈妈又出事。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天亮忽然间飞了，我和你飞了，你就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突然间飞了。 转眼到了中秋节，当小可远在日本的时候，海潮遭遇了从业以来最惨烈的重创。 接触了这么多人，除了失望更有怀念。沈化其实一直在怀念着当初向飞给他的感觉，那种心动的、心跳的，甚至是飞蛾扑火、不顾死活的感觉。有时候想，现在面对众多优质的男生，他能够心静如水，难道是因为年龄大了，还是眼界高了呢？换句话来说，当年对向飞的激情，是不是因为他年轻，他没见过世面呢？就像饿了，觉得一般的面包也很香的道理。现在他是被美味养刁了味蕾的食客，面对从前垂涎的粗糙饭食，再难以下咽了吗？一直到了某一天，他偶然看到光瑞药业上市的消息，他依然心动不已。在佳人时尚即将举办的大型时尚活动邀请的嘉宾名单里，他专门加上了向飞的名字。在接到佳人时尚活动邀请的当天晚上，向来沾枕头就着的向飞失眠了。整整一夜他在那张大床上滚来滚去，期间也可能迷迷糊糊地睡着过几次，但是都很浅，梦里全都是沈化的画面，长发盘起，左耳侧不经意地垂下一缕，带着几分娇娆，几分慵懒，腰肢纤细，不盈一握，越显臀的沉重而饱满，走起路来左摇右摆，摄人魂魄。分手已经一年了，他从来没有联系过自己啊。既然沈化不联系，那他也不能去联系沈化。当初是自己坚决要分手的，如今再回去找，有什么理由呢？光瑞上市倒是给了他理由，那是他拒绝沈化的理由。可现在没成想，还没等自己联系沈化，他却先一步发来了邀请。尽管邀请函的落款是佳人时尚杂志社，打电话确认他能否前往的是杂志社的小编辑，但是向飞能够100%的肯定这个邀请来自沈化。自从沈化离开光瑞，向飞就通过各种渠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他知道沈化没有去上海，还知道他在优乐干得很好，当上了副主编，并且现在还没有男友。分手一年之后再见，第一眼向飞没有认出他来。当时向飞正跟一个半熟脸的朋友说话，忽然那个人闭着嘴，眼睛直勾勾地向某处看。他顺着这个人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身材极棒的女人的背影，明黄色拖地的长裙，后背露到了腰际，由肩往上是线条优美的细长的脖颈，舞蹈演员一般的 微微向后倾着。向飞禁不住赞叹，哎呀，美女不少啊。那个人一笑，嗨，不一定是不是美女呢，转过头来才知道。是吗？哎呀，等他转过来就对了。话音未落，仿佛有感觉似的，那个女人应声回头了，竟然是沈化。沈化当即丢下身边的三个男人向他走来，他手里端着酒杯，脚步细碎轻快，上身不摇不动，光彩流溢，如梦似画。向飞呆呆地看着沈化，全身被施了魔法一般动弹不得，他竟然不知道是该走上去迎还是原地等。 您好向总，谢谢光临。这是一年后再见，沈化对向飞说的第一句话，恰当得体职业。沈化比向飞镇定得多，向飞回了句什么他自己都不清楚，嘟嘟囔囔慌慌张张，很可能脸都红了。而沈化呢，开心地笑起来。之前他有过担心，虽说分别才只一年，却是关键的一年，女人的容貌过了25就走下坡路，而今沈化已经26了。来之前他对着镜子审视，好像没有发现变化，但是没发现不等于没变化，天天看和一年不见是不一样的。此刻沈化彻底的放心了，因为向飞看着他的时候的反应就是沈化最好的镜子。向总，在创业板上看到了光瑞药业，作为公司老总曾经的助理，我深感自豪，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说着他手中的酒杯一举，我先干为敬。 酒杯刚碰到嘴唇，被向飞一把夺了过来。你酒精过敏，我替你喝吧。就算你喝的。说完他一扬脖子，把杯中的酒全部倒进嘴里，忽然愣住了。沈化笑着对他说道， 普洱茶。随即沈化收起了笑，又轻声地说，谢谢您还记得。 此时此刻向飞的心里话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你的一切我都记得。沈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向飞，涂了唇膏，越显轮廓清晰饱满的双唇微微地开启，好像有话要说。偏偏这个时候，一个女孩，那是沈化的手下，匆匆地来到了他的身边，把沈化叫走了。沈化走了之后，整个一个晚上向飞的人在绚丽缤纷七彩流溢的贵男靓女中徜徉谈笑，而心却一直向着某一个地方，一会儿激动，一会儿懊恼，一会儿畅想，一会儿悲观，忽上忽下，犹如一叶扁舟在汹涌的波涛里起伏。活动开始，再没有机会同沈化单独聊天了。作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兼美女，沈化忙得像一个陀螺，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活动结束前，香飞给沈化发了个短信，说活动之后送他回家。沈化同意了。香飞打发走了前来接他的司机，亲自开车送沈化回家。得知沈化仍然住在邓家的时候，他颇感意外。他得到的信息是他自己在外头租房住，显然这个信息有误。这个信息有误，那是不是意味着别的信息也有可能有误呢？比如她真的没有男朋友吗？现在的沈化是货真价实的白富美啊，这样的女人男人们怎么可能任她闲置呢？想到这里，她当下心中忐忑起来。路上向飞忍不住问了，是这样开的头，沈化，你这个工作性质晚上活动这么多，住在小可家方便吗？ 当然不方便了，到优乐不久后我就租房住了，贵是贵了点，可是条件好。上个月初吧，房东突然要收房，说儿子从国外回来了要住，我只好先搬回小可家，再慢慢找房，想租到合适的房子不大容易。 向飞重重地放下了心， 啊，是这样啊，那我就建议你买房算了，每个月租房的钱用来还贷，这交首付的钱你总还有吧？ 向总，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光有钱是不行的。你们北京规定了，得给北京交税5年才有资格购房，我还得再等3年。 向飞不理睬沈化的讽刺，他自顾自地说着，那我把西城的那套小房子卖给你。他想说送给他，但是又怕唐突。在确定了关于他的信息属实之后，向飞对自己和沈化的未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必须要格外的小心，不能再有闪失。沈化哈了一声，因为二手房他依然没有资格买。向飞一摆手，哎呀，我们私下签个协议，等你有资格买房了就过到你的名下。沈化没有想到，一时说不出话。向飞看了他一眼，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房，钥匙就在你前面，你找找。沈化拉开前面的储物箱，伸手去摸，摸到了一把钥匙，确定是他之后握在了手里。已经是深夜，路上车很少了，向飞带着沈化向西城区疾驶，路灯霓虹，立交桥流线型的紫蓝装饰灯一一闪过，沈化视而不见。他的全部心思和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在了此刻手中的那把钥匙上。钥匙饱满硕大坚硬，他握着钥匙就像握着他的梦想，有了房就有了家，有了家在北京就算扎下根了。小区的环境出乎意料的好，楼距很宽，楼和楼之间是只有老小区才可能有的那种参天大树，树冠连着树冠，黑黢黢的一片，空气新鲜清凉。5层的老楼翻新改造过，单元门还有门禁，楼道里墙壁雪白，虽然仍然是水泥地，但今年的擦拭令其光滑程度不亚于瓷砖。 进单元门，上3楼，到了向飞家门口，由于激动，由于紧张，沈化的全身发冷抽紧，微微站立，好像他马上要看的不是房子，而是思念多年的恋人。房门打开，向飞先进，沈化跟进。向飞一边走一边挨着屋子开灯，沈化呢就跟他身后挨着屋子看，如在梦里。这房子比想象中大得多，向飞一直说是小房，两室加门厅的老式结构，实用面积目测大概在70-80平方米，前后各有阳台，装修风格简约大气，今天看仍然不过时，家具家电齐全，连空调还有。 在耳边向飞一直在介绍，这是我跟我的前妻的第一套房，后来呢我们就买了他现在住的那套，离婚的时候他带着儿子就留在那边了，我一个人就回到这儿住，再后来呢我就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这个房就一直闲着了，一直没有租也没有卖的原因是他有我太多的人生回忆了，我儿子生下来就在这里住吗？啊，这是我儿子的房间。最后他们来到了主卧，最初的梦幻感过去，沈化开始注意细节了，某些细节让他忽然觉得向飞的话有点可疑，因为地板和桌面包括窗台没有多少灰尘，完全不像是常年空置着。等来到主卧，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双人床床罩四垂，下面的枕头被子呼之欲出，好像是有人在这儿住吗？如果有人，能是谁呢？ 向总，您这房很干净吗？ 向飞环视着点点头，嗯，我的司机定期会过来通风的，有的时候呢就过来打扫打扫。他看沈化笑而不语，向飞忽然明白了，他拉起了沈化的胳膊，拉他来到了床前，站定，手照床上一拍，尘烟四起。沈化全无防备，下意识地捂住鼻子跳开，向飞在尘烟中掀起了床罩，下面果然是有被子的，他照着被子又一拍，又是一股尘烟。你现在相信我了吗？他盯着沈化，目光炯炯，沈化有些慌乱。 房子常年空着并不好，有人住是正常的。 沈化猛地收住了口， 他的回答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向飞也笑了起来，不过真的没有人住。向飞又正色地说道，沈华，你以为的我的某个人不存在，我有洁癖，宁缺毋滥。 向总，我们分开一年了，您还是这样。 什么样？ 直接啊。 你也是，沈华，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吗？我们都很聪明，都很顽强，都具有浪漫情怀，又都非常的现实。 嗯，您的现实我领教过了。 我，你，如果只有浪漫而不现实，是走不到今天的。 沈化便不再吭声了，他不再矫情。向飞懂得沈化，就如同沈化懂得向飞，他们看对方都如同看自己，清清楚楚，就如同玻璃缸里的鱼。当初向飞的选择做法无可指责，换了沈化也一样，而沈化的可贵在于对人对己同一标准。 那天晚上就在这间房子里，向飞手写起草了房屋买卖合同，总价56万，这是当年的市场价格了，如今要翻很多倍了。坚持当年的价格的好处是，既照顾到了沈化的感受，让他买下这座房，同时又顾及到了沈化的经济能力，让他买得起。当听沈化说他只能付一半的时候，向飞再也忍不住的开心大笑，好啊啊，那就先付一半吧，算首付。为了让游戏更逼真更有趣，向飞接着说，你是选择月付还是季付啊？必须按照银行的贷款付利息啊。 沈化在合同上签名时手抖得几乎写不成字，当初离开父母义无反顾来到北京，他设想了很多，但从来没有也没敢想他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在购房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向飞的用心他明镜似的清楚，那周到细腻至骨髓的体贴让他心悸动不已，心动的感觉真好啊，久违了。 沈化把海潮向他借钱的事情跟慧娟说了，慧娟也没钱，都搁在基金里了，还是封闭式的，不到日子不能赎。好在海潮的调查结果一出来，钱就能动了，耽误不了刘旭刚买房。所有的人都认为海潮的事情会过去的，除了对海潮的人品和能力的信任以外，这还与海潮说起这件时候的轻描淡写有关系。在这个期间，海潮一边接受调查，一边加班加点的工作。经过一次次严密而谨慎的调查分析，他心里有了底。某一天，他向董事会汇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对光瑞的分析决策没有方向性的错误，目前市场需要时间，我们要做到的是缩短这个时间。下一步，我将派人进驻光瑞，帮助他们加快脑神宁的推广和覆盖速度。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在桌子上跳动，他看了一眼手机号，号码很陌生，本不想接，但他注意到来电的地点是江苏无锡，他还是接了。这是妈妈单位的电话，妈妈突发脑卒中，被送进了当地医院，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手术必须要郑海潮签字，海潮赶不回去，可以授权单位代签，手术需病发后48小时内做，否则手术也就失去了意义了。但同时他们说这种手术没有什么把握，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这样的，不做肯定死，死马就当活马医。接电话的时候，海潮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距离妈妈发病已经过了10小时，他还有38个小时。收起电话，静默了几秒钟，海潮突然狂风暴雨般的安排落实了在几秒之内做出的决定。他先让手下帮着订能订到的从无锡到北京的最早的航班，要头等舱，然后他给邓文轩打电话，按照邓文轩的要求，让无锡医院把病人的脑部片子网传过来，然后再与无锡医院通话。结束与无锡医院的通话之后，他再把航班的信息通知妈妈的单位，让他们落实送机的人和车，在北京这边他再安排接机的人和车。 海潮让妈妈在发病48小时内，在北京最好的医院由最好的专家做上了手术。但是妈妈辜负了她，躺在 ICU 室，撤去全身插满的管子，妈妈看上去整洁清爽，像睡着了一般安详。她坐在妈妈的身边，握着妈妈的手，那只手还温热的，过了很长时间还依然温热。忽然她想起来是不是医生搞错了，她连忙抓起了妈妈的另一只手，可这只手已冰凉彻骨了。 前所未有，一天一夜多，小可没有海潮任何的信息，邮件、电话、短信通通没有。打海潮电话通了，但是没接。小可想，他可能忙，投行工作他了解，忙起来上厕所都得插空。刚开始不接时，小可还想可能正加班呢，再后来不接时，他想可能加班完睡了。下课后再打，电话里头说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于是小可就打慧娟的手机，慧娟和邓文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慧娟借口开车把电话给了邓文轩。刚才他们俩正说这事儿，还没商量好怎么说。固然小可和海潮妈妈感情还没有多深，但是小可会痛海潮所痛，那痛会很痛的。邓文轩接过电话，字斟句酌地说： 小可啊，是这样的啊，海潮的母亲去世了，之前海潮的工作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是吧？这个两件事情加一块呢，也许顾不到你那边。通话结束，慧娟问电话里小可听起来怎么样。邓文轩回忆着，他只是没有想到，他问海潮现在怎么样，他说海潮的电话关机了。慧娟一惊，他拿过手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调出了海潮的电话，果然是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再拨还是。慧娟把电话一扔，焦躁地说道： 他怎么能关机呢？ 哎呀，这个孩子跟他妈妈的感情太深了。 哎呀，工作呢，不管了。对了，还欠着那么多费用没交呢。虽然没有主语，也觉得这时说这个有点残忍，但是在医院工作的人知道，再残忍它是现实，是现实，只能面对。 海潮的妈妈这一次要花掉至少20万，两边的医院加起来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下一步的丧葬费，这个钱如果海潮不交，那只能由邓家垫付。从人物关系来说，海潮是邓家的准女婿；从医患关系来说，郑海潮的妈妈是邓文轩接手的病人。按照医院不成文的规定，病人不付钱是要由接诊的医生来承担的。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作为医生，邓文轩见多了生离死别，深知像海潮这样失去至亲的痛苦是不能仅仅依靠安慰哄劝的。他现在需要的是提醒，是批评，是当头棒喝，是壮士断腕。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